8月4号星期五嘅松动音乐，你好多嘢要提大家嘅。 系咁啊，首先提大家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另外，我哋今日嘅六点钟将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呢、這个题目就系点歌俾鲸鱼啦， 冇错。 系咁啊，大家有啲咩说话会希望同佢讲咧，或者拣一首歌俾佢咧， 冇错。 咁啊，就玩紧六点钟，亦都会听到我同阿斌嘅一啲 说唱啦。 系啦，至于仲有一样嘢要提大家，好重要嘅， 系 就系出门口记得 check 下自己银包里面有冇 cash。 你又你啊，你又你啊， 我又你啊。而今次咧，我觉得呢个故事即系呢件事就唔惊喜啦，即系我平时都有啦， 都不意外。 系啦，但系因为咧，本身我都冇特别谂住即系第一节目分享嘅，但系我寻晚同我女朋友讲完之后咧，跟住佢即系笑到好开心啦，跟住话咦，见你嘅反应咁，直接喺电台讲啦。 其实正常人咧，你冇带银包都会，即系只要 friend 少少都会笑得好开心。 唔系咁惯反嚟噶啦嘛，即系已经有一种唔惊喜啊，正常啊嗰种感觉啦。因为前设就系小弟咧，好少会出门口咧 check 自己银包有冇钱。咁因为惯咗所有嘅嘢都系电子支付噶啦，基本上好衰咁讲啊！假设唔记得咗拎银包出街咧，我靠个电话咧都能够翻到电台食到饭，翻到屋企咁样嘅状态，咁变咗咧就系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留意程度会低咗。 但系你个银包冇现金啦，但系你将。八达都系放银包定系放边噶？ 我电话嘅， 哦， 我两度都有嘅。 你用电话嘅 ，OK OK。 系啊，但已经惯咗系 都系处 理用电话嗰个啦， okay, okay, 方便啊嘛。咁好啦，咁呢个前设啊，咁所以经常银包里边都会冇现金啦。咁间唔中都会提自己摆定喺里边啦、嗯。之前有段时间咧，长期都会摆多少少嘅。个原因系啲小迷信嘅，都系嗰句信则有不信则无，即系啲朋友讲落就话，唉。有啲講法就係你銀包裏面要長期有錢，咁、 嗯、 樣咧先至會多收入嘅、 啊， 即係可以幫助財運啦， 即吸啦，即係嗰啲吸引力法則咁樣啦。 咁呢一件事，我喺我身上就即係叫做百利而無一害嘅。第一，如果呢件事應驗，咁咪開心啦。咁如果唔應驗，冇乜所謂。第二就係、是、起碼你長期有啲儲備嘅現金喺度、 啊， 有咩事你都用到啦。 係啊， 係啦。咁跟住咧嗰一日好啦，咁我就去行去觀塘嗰度食晏，因為食完嘢要有啲嘢買啦。今日入到去咁正常坐低啊食嘢啊，巴拉巴拉冇乜特別。咁跟住食完之後， 茶機嚟嘅， 茶機嚟茶餐廳嚟嘅。咁跟住去到走啦，咁跟住就望一張單，哦50多蚊，咁跟住就攞銀包，一打開個銀包， 冇錢， 有20蚊紙一張，都未驚嘅嗰下，因為我背囊咧長期都有散紙包，同埋、 okay. 我有某啲暗格咧，長期都有啲散銀，就係平時。之前可能一啲現金支付完之後，佢找俾我咧，我就唔理嘅，就塞落個背囊。咁就係攞嚟咧喺呢啲重要嘅關頭拯救自己啦。 我都有，我都有。 係啦，我好記得咧，嗰一餐嘢咧58蚊。好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就開始籌期咯。銀包有20蚊紙，跟住開始抄散銀啦，30、40，咦？去到40蚊都仲有堆散銀剩， okay, 我覺得個心定啲， 點啦？ 好啦，去到50都仲有喎，哇，仲有散銀剩， 發達啊， 正啦，跟住個散紙包嗰度咧，得翻少少，散紙包有53蚊啊，計曬所有嘢，跟住我差5蚊啫，背囊點都會有5蚊啦，跟住抄勻成個背囊就係差個5蚊，我身上有53蚊，差5蚊雞， 叫咗你唔好加凍飲噶啦，你唔加凍飲， 唔加凍飲都差2蚊啊，話你聽，都仲差2蚊，咁好啦，咁如果一般如果有一啲嘅叫首先唔係繁忙時間，因為我嗰日食嘢嘅時候係繁忙時間，嗯、即係做邊啲工商下嗰啲放 lunch 時間多人啦。第二就係佢嗰個餐廳嘅格局就比較大啲。如果一啲細細地嘅咧，有陣時我會即係好坦白同收銀姐姐或者收銀哥哥講，唔好意思，我餐幾蚊，你介唔介意我去撳一撳機，跟住之後翻嚟再俾翻啦咁啊。多數嘢都好好嘅，可能我個樣唔似呃人， 係你個樣都純良嘅， 同埋我都會好識做咁樣我可能話咁我放低個背囊喺度，或者放低啲抵押品啦，叫做 令佢安心啲啊嘛。 係啦，係啦，咁但係因為頭先講個格局又好繁忙啊，同埋佢嗰個各樣嘢加埋咧。我覺得喺呢間餐廳要放低一啲嘢定點樣咧，比較複雜同埋麻煩，同埋 都驚唔見咗多人。 我知道附近如果要撳錢，真係行得有啲遠。 哦，咁、okay、 你嗰個時間差太多，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好意思嘅。 但係嗰間餐廳而家都冇任何電子支付方 式。冇啊，嗰間係 淨係收現金嘅啫。有啲茶餐廳我知道係淨係收現金嘅啫。咁呢間其實我有間唔中食下嘅，只不過嗰下真係唔記得咗。咁於是乎我心諗點算好呢？然之後呢個時候，我昂高頭環顧四周，喺斜前面，因為我係兩張長台拍埋一齊。咁我坐嗰个就係四人座位嘅长台，隔篱都有一张四人座位嘅长台，斜前面呢有位哥哥仔，我諗大我几年啦，係啦，即係年纪比较似係个样都比较 friendly 一啲，应该 啲嘅， 係啦，即係放撚落嚟呢度食嘢咁。於是乎呢，我就鼓起勇气就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啊先生，我想问呢，你有冇个语气冇咁衰格，而家衰格咗啫。 你有啲似呃人嗰啲 囉。我嗰时好诚恳嘅，我话先生唔好意思啊，我想问呢，你有冇20蚊可以借俾，因为我唔够 cash 俾。 冇喎、 我转头俾返你啊咁、 okay。 如果冇喎、好唔该，唔好意思啊咁啦。咁跟住呢，各位先生就话我都系諗住啱啱俾八达窿咗喎咁样。跟住咁佢都话我有啊，即系佢话借嘅。咁但系我本身都諗住淨係俾八达窿咁。跟住我话佢呢度淨係收 cash 㗎咋咁样。係啦，咁跟住佢就好好心咁样就借咗20蚊俾我啦。咁跟住我就即刻拎电话出嚟就过返俾佢啦。係啦咁样。咁但係呢，其实喺食饭嘅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咗一样嘢，就嗰度完全收唔到电话。係零上到网， 咁唔怪 我系 message 都即系你譬如你 WhatsApp 咁，佢 keep 住 connecting 啦， 转紧个圈啊， 系啦 ，social media 系完全捞唔到啦，任何网站都上唔到啦，咁所以嗰一程食饭我系即系做唔到我平时做紧嘅嘢，咁我就只能够摆低个电话专心食。咁于是乎嗰一下我就醒起呢样嘢，你啦，我实牙实齿话我即刻俾翻你，跟住但系而家收唔到电话点算咧？咁样咁我都真系好努力尝试开一啲唔同嘅付款嘅 app。跟住真係捞唔到，跟住我就同嗰位先生讲，我唔好意思啊，呢度收唔到电话，我你介唔介意我一阵间出到门口过返俾你。 成件事 係咪好骗案啊， 好骗案啊。 我自己都觉啊，个重点 系 我自己都觉自己好似呃人咁。咁而个问题就係、是、因为你要咁样付款嘅关系呢，其实你要有佢嘅一啲假设可能电话号码，或者佢有一啲转数快嘅 ID 咁，即 系 你要有，因为你唔可以就咁 scan 啊，如果你呢度上到网你即刻 scan 啦，咁我都好唔好意思，即系我觉得即系素未谋面就要咁啦。虽然如果你要追女仔，可能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但 我觉得唔系，大家唔好学啊，真系。 即系如果你要追女仔， 课程讲啊， 你好想攞电话，可能呢个你系一个方法，但系因为我完全唔系咁样谂，所以我系觉得已经三番四次觉得唔好意思啊。 Okay。 第一下借已经觉得唔好意思，第二下现场即刻俾唔到唔好意思，第三下仲要问对方有冇一啲即系。唔知，總之可以付到款嘅方法啦。咁佢都我都冇乜所謂。啊，可可咁你一間過呢個 number 啦。咁佢好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唔該曬你啊。咁我一出到去即刻過翻俾你嘅。我不斷強調會即刻，因為我好怕俾人覺得好似嚟，好似有種騙案嘅感覺。 點知通常呢啲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電話打嚟，喂，幫成啊，有啲嘢咧想揾你幫手，跟住你就會唔記得咗呢一件事。 呢個真係唔會啊，因為我好怕有負於人啊，即係特別喺錢銀方面嘅，就算陌生人呢個。状况定系一般朋友食饭都系，我好罩忌。我成日觉得即系数还数路还路，几熟都好，都系要即刻处理啦咁样。咁于是乎，好啊，唔该晒你，唔好意思啊。咁跟住佢都话唔紧要啊，慢慢啦咁样。咁跟住，其实佢过程当中揞二十蚊嘅时候咧，佢话因为佢话谂住自己都系俾八十窿啫嘛。我话其实冇二十都唔计，十蚊都得噶，系 其实你争嗰几蚊啫， 争几蚊啫咁样。系啊，咁跟住之后。最后我就顺利就埋咗单， 你系劲 去到门口 嗰啲咧， 即刻俾啊！去到门口，我企咗门口俾完先， 一有信号就即刻过啦。 系啊，同埋你要知道，当你由收唔到嘅地方去到收到嘅地方，佢会有一种，佢会有少少延迟噶嘛。我系企定咗喺门口嗰度，即刻 就喺佢视线范围之内， 我唔知睇唔睇到啊， 就做呢件事。 但我系即刻等。可以俾到我先至行咯， 系诚恳嘅，我觉得 我真系好诚恳。 但 系 你 系 好似嗰啲咧，我争十蚊咧先可以喺银行度揿到一百蚊出嚟，你介唔介意借十蚊俾我，等我可以揿到个一百蚊出嚟？嗰啲，不过即系有时系真系你好彩咋，你有即系有时餐厅有时你遇着一啲人可能叫做 即係大家叫做可能年紀相近啲，嗰、那個信任度會大少少、嗯，或者可能即係大家同樣都有呢啲電子支付嘅方式啦。 大家同樣都有咁嘅經驗。 係啦，如果你撞正一個可能佢係全程都係用現金嘅朋友仔，佢係唔係好用？即係有時一啲可能長輩佢哋唔係太用電子支付嘅，咁就搞唔掂啊嘛。不過咧，我想講我有一個 case 係同你調翻轉， 係人哋問你， 唔係。 系你怀疑佢， 系有一日，而家有一啲出去食饭嘅餐厅，佢净系收电子支付。 系， 而槟臣我正正就系一个唔中意用电子支付嘅人。 系我同你真系调翻。 系啦，我身上边只会有三样嘢系我系俾钱嘅啫，就系八达嘟现金同埋呢一个 credit card。咁话说有一日我出街同老婆食饭啦，咁样咁啊，啱啱拣正一间餐厅就系只有电子支付，咁佢系包括有啲咩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平时用嗰个 pay 我嗰个 app 啦，跟住有呢一、這个嘅信用卡啦，同埋呢一个八达嘟，有冇八达嘟我都唔记得啦。其实咁总之咧，当日咧我就好他条，我净系袋住咗啲现金喺身。 嗯。 因为真系楼下啫，其实讲真句，咁啊，跟住食啊，咁啊谂住食，其实就一路都冇怀疑佢只能够俾电子支付啦，系食完先知啦，埋单嗰下我已经揞晒钱咯，我得啊，老婆你放心啦，呢餐我俾啊，你唔使担心，我请啊嘛，其实不嬲都系惯手势都系自己俾嘅，即系都系我俾嘅咁样，咁啊跟住攞晒啲现金出嚟嘅，咁好有型啊，咁你喺出门口等我啦，你等我一阵啦，转头出嚟啦，咁俾埋钱。出嚟啦咁样，跟住行到去个台边嘅时候，嗰、那个接待员就话：诶、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呢度净系收电子支付嘅啫，咁样。咁跟住我就呆咗咁望住我手头上嗰沓100蚊纸，跟住好黯然将我啲银纸收翻埋入我个袋之后，我攞出我电话嚟，老婆，喂，搞唔掂，有一入嚟，加一嚿。接一接力先，佢即系得电子支付，我搞唔掂咁样，咁我就极其尴尬，兼且俾我老婆笑咗好耐啦。因为啊，好型嘅，你又话你请咁样，跟住原来你早有预谋带我嚟呢度食饭，你系要我俾，咁你早啲讲啊嘛，咁样 唔系早啲讲都冇咁嬲啊。 系啊，因为我系电话系冇乜点样去装呢啲 app 嘅，其实咁、所以就。尴尬啲咯，嗰、那个状况就 边样尴尬啲咧？你嗰个尴尬啲，我尴尬啲。 我觉得我嗰个尴尬， 你是双重尴尬， 系双唔系，因为我个尴尬位系在于我讲好咗系我俾，咁、然后我俾唔到啫。因为我觉得啊吓喺而家呢个嘅趋势底下，暂时我觉得冇，即系你比较少餐厅系只收电子支付而唔收现金嘅，咁所以我觉得你。冇呢樣嘢都唔算太過，都好合理嘅，即係咁講，你唔習慣用電子支付都好合理，我會咁樣睇。咁但係即係因為畢竟你冇，即係你頭先經歷咗冇現金喺身，問人借完20蚊，跟住話即刻 pay 俾人又 pay 唔到，咁多重底下咧，加上我係陌生人咧。咁你又真係尴尬啲嘅，我都係尴尬俾个店员睇嘅，哎呀呢啲男人啊真係要唔过啦，又话请要老婆俾钱嘅原来咁样。 係呀，所以我哋呢个情况所以好彩啦，佢遇到我呢个真係诚恳嘅人，唔知你有冇试过做借嘢俾人嗰、那个然之后佢不幸地消失咗。甚至乎你做餐厅嗰又话转头返嚟俾但唔见咗呢。 就以为我要回错，不住往 pick up my calls， 因为去到太迟，你再发誓，不住 stay up all night， 天光天亮 stand by for you，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本来 woo you make me a fool， 等人变了蘑菇。

夏天咁熱，化妝嘅時候最緊要咧，梗係個底妝持久度夠高啦。究竟有咩秘訣呢？ 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是用少少碎粉， 是 是是但係溝落個粉底液度。個碎粉咧就記住，即係要好幼細嘅碎粉先得、嗯。如果你攞比較粗身少少嘅碎粉咧，佢會有結塊㗎，即係會一笪笪㗎，效果就冇咁靚啦。同埋佢係幫你個持久度再高啲添。 要了解多啲揀底妝嘅貼士，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齊。终身美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流行榜找到一首的歌曲，原名叫做《Anonatsu》，那个夏季。歌曲由久石让制作，藤泽麻衣演出。来到日本流行榜，他的歌曲名字叫做《One Summer's Day》。歌曲来自电影《千与千寻》入面的其中一首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藤泽麻衣《One Summer's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你有冇一啲特别嘅呼吸方法啊？我唞气咧唔系好顺啊，条气。 唉，放松啲，条气咪顺咯。介绍下一啲可以同你放松到嘅音乐啊，包保你条气顺翻晒。

饭又炖又论尽就食住搞 copy paste 极粗鲁，太贵跟足特别着 fito， 有得对应只相信 in the flow，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Kitte kudasai. Mo ichido yarimashou. Simon says, get your name. Yatme you gunju yande. Don't follow me, don't obey. Mo ichido yarimashou. Simon says, get your name. Yatme you gunju yande. San feng fang shou zou mo ge. Beyond your sensei. 一年听咗两首作品，包括有 Cola 嘅 IDC， 仲有 Win Win 杨安妮 Sensei。 GY on the beat， 当面嘅七岁，只懂得玩玩具，都怼家女，有点乖乖入睡，标签的一句，可否不？于心里留下了记忆，对我够历经一种角色，童话般情景，如合上眼睛都看到浪漫风景，新的角色随感觉苏醒。 I'm the one baby， 无形地雕刻一个姿态，随时让新鲜感放出街，来呈现心底一片古怪，幻想世界。虽心思熟虑，歌听一支脆，不管标准另类，仿佛都不对，都不想躲进怪堡里。无视习惯的我套旧公式，收起压抑，寻找新刺激，娱乐性似玻璃碎，满地人虚景，即将觉醒，无需要适应。新鲜感放出街，来呈现心底一片古怪，幻想世界。 六点之前，听日有Chantel姚卓菲，这个姿态，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上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揀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星期五呢一节全城点歌大行动啦 ！Hello， 咁啊，今日点歌嘅对象就系鲸鱼啦。咁啊，大家唔知道对呢个题目会唔会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嘅一啲谂法嘅，即系可能有一啲系讲紧即系最近喺香港海域出现嗰一条又唔出奇啦，或者可能有啲系可能讲我谂起可能之前去外地旅游嘅时候喺水族馆见过嘅，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见过嘅，有可能会有嘅。咁啊，对于呢个题材咧，即系深信即系大家近日都即系网上亦都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古仔即系揾翻出嚟讲呢个52Hz 鲸鱼啊嘛。咁啊，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几可唔可以话系浪漫嘅古仔咧？ 一个 都带有啲悲伤嘅， 系 悲伤嘅， 亦都俾你知道多啲嘅一个故事咯。 系啦，冇错。咁啊，到底今日大家即系对于呢个题目会有啲咩想同鲸鱼去讲咧，就可以欢迎话俾我哋听嘅。至于咧，我哋都有啲说话同埋有啲歌想点俾佢听。 系啊，大家又都可以继续留言话俾我哋听啊。咁啊，听阿斌嘅感受系点先啦。 亲爱嘅鲸鱼。对唔住啊，呢句对唔住唔系我自大到觉得自己可以为任何人嘅行为讲对唔住，呢句对唔住更加似系一种出于无奈嘅表达。毕竟你会发现人嘅渺小系在于，除咗自己坚持唔出海上鲸，同埋力劝身边嘅人唔好去打扰你之外咧，其实自己可以做到嘅嘢的确好少。又再者啊。身边嘅亲朋戚友听唔听你劝都系另一回事啦，而呢一种无奈亦都在于，由喺新闻见到你嘅身影开始，其实大家心里面已经有一种不祥嘅预感噶啦。不过喺商业主导嘅社会底下，有求自然有功，有人想睇咩？自然就有船家提供服务。人一多了，海域呢就被啲船堆满晒。你嘅生存空间咪就係咁样被减少囉。其实都曾经见过你上几次水，喺你离开呢个世界之前，唔知道你系咪都想睇下呢个世界系点嘅呢？定系你好似嗰一条世界上最孤独嘅52Hz 鲸鱼咁，一路都搵唔到自己嘅同伴，自己一个游到嚟到呢个海域。好想俾大家知道你嘅存在呢。如果你觉得好孤独，我希望你知道其实你同我哋好多人都一样㗎。好想互相亲近，但係又好怕会互相伤害。虽然我冇咩可以为你做到啊，不过我希望可以最后为你送上一首歌存在呢。如果你觉得好孤独，我希望你知道其实你同我哋好多人都一样㗎。好想互相亲近，但是又好怕会互相伤害。虽然我冇咩可以为你做到啊，不过我希望可以最后为你送上一首歌。郑秀文吃掉悲伤，一向都唔系太鍾意出海嘅奔神上。 尽力换来风景都会遗失，挣扎后我会睡，怎解释世上公允？就算伤患累累，习惯强忍，拭干眼泪，绝地求生，练习都知好天境感教训。我太 切渴望流过我，当一切愤怒无端会醉成暴雪。就能超脱，时间怎会成咒语？命运里边。 郑秀文的吃掉悲伤啊，咁啊都系一个比较悲伤少少嘅故事啦。咁啊，就到底喺阿波城你心目中啦，有冇即系都有我呢一种悲伤嘅感觉，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咁样咧？ 我系开地图炮， 系 听下。亲爱嘅鲸鱼，你好啊！对唔住啊！虽然我知道而家讲啲咩都太迟啦，不过希望你大鲸有大量，原谅愚蠢嘅人类啦。科技嘅进步、财富嘅增加，都唔代表人嘅智慧同步提升嘅。拥有得越多，越系自以为是。所以啲日本动画咪成日会有啲反派，都系针对嗰啲丑恶嘅人类咯。唔好话人类同埋其他物种嘅相处啊，人类自己本身内部都好多问题噶啦。嗱，阶级就系其中一个触发点啦。就好似近排我追紧嘅黑色五叶草咁啊，就系讲喺个魔法世界嗰度，啲皇族因为一出世魔力就比其他人高，能力比其他人大，就永远觉得自己系高高在上，而睇唔起嗰啲乡村啊、外部地区嘅下等人。咁当然古仔还古仔係夸张咗㗎啦。但现实之中咪又係差唔多，有好多呢啲影子。你个职场入面啊冇呢啲阶级观念咩？鲸鱼啊鲸鱼，我咁讲都係希望令到你明白我哋啦。同埋你当失路嚟到香港，我估你一路都应该有发出緊一啲求救信号㗎啦。只不过最后都等唔到人嚟救你咁解啫。你都令我諗返起52黑之呢一个鲸鱼嘅故事。香港我哋有对乐队叫 Color 呢，亦都有用呢一个故事做灵感写咗首52黑之嘅。虽然今日就播唔到俾你听啦，不过希望你而家可以自由自在，以后鍾意去边度就去边度啦。一路好走啦。同同事感到十分惋惜的波城常。 答你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兜转？不草率是事，还是一冲是事？摘去小撮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那里那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文字，我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失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像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有善，还太睿智，却信我一万次。这家的事难莫道，来回念没怯懦，迷路又领我。 XT 之前有拍到作品叫做《麦田看守员》，咁啊，唔同嘅听众都对呢个题目有一啲点歌嘅谂法啦， 都比我想象中有啲意外嘅，即系都有几个唔同嘅选择啦，包括有呢个从零开始的新世界啦，希望佢可以即系呢个鲸鱼啊，可以喺新世界度如鱼得水，亦都有人点呢、這个哪边见，又或者系未来见， 亦都有人点南无阿弥陀佛啦，即系针经啦。即系有唔同嘅歌手都有唱过啦，咁、另外有一位歌手咧，佢有两首歌咧，我觉得系即系选择嚟嘅，即系 battle 嘅，两首 Either One， 依人咧有两首歌，可能大家都会谂起嘅，咁系一首咧， 就是、你又嚟个招啦， 一首咧系再见宁静海，另一首咧系晴落，好啦，而家两只歌咧都喺我两只手指度，你拣左定系右，将播边只交喺槟城嘅手上面， 拣右手啊， 右手就系呢一首。有依人陈卓妍的作品，歌名叫做《晴落》。 忽冷忽暖，忽已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重星沉，与海牵弦，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些，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错顾念花生甜甜。 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只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恒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当如此。倾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只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上水面，乘蒸汽尽化烟，掉落在深海也有其用处，别胜置于深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 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Ian 嘅作品《晴乐》啊，希望佢一路好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政府两年前落实免除输出劳工就业服务费用规例，当地中介不得向外佣收取中介费，费用因而转嫁雇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会约见印尼驻港总领事表达立场，认为任何措施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应该要一视同仁。他說今次並非新措施，印尼方面在2021年已經提出有關措施，而特區政府由2021年開始已經表明立場，為維持香港與印尼之間友好的關係，印傭輸出如果有任何變動，都不應該增加香港僱主的負擔，或者影響印傭來港就業機會。他提到一直與印尼方面有良好溝通，包括與總領事和人力部長等，希望雙方可以保持互信基礎，共同尋找一個妥善的處理方法。政府宣布委任黃德森為體育專員，今個月22日履新，將會負責制定體育政策和相關措施，推動和落實政府的五大體育發展政策目標，包括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提高專業水平和推動本港體育事業向產業化方向發展，並且監督有關工作的推行情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黃德森熱愛體育運動，曾經代表香港參與世界級滑浪風帆賽事，並且屢獲佳績，其後轉任滑浪風帆教練培育後輩，更加曾經在不同的本地體育總會和機構擔任要職。 杨润雄期待黄德森带领局方的体育及康乐科展开新一页，进一步推动本地体育事业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星期日仍然酷热，下周中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龙尾消散紧去到怡安角。之后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近住启瑞土瓜湾的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车龙而家一截过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的车龙就排到去德宝花园。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而家去到圣贤中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的支路比较挤塞，龙尾翠屏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由悲壮的第一乐章到普世欢腾的欢乐颂，香港管弦乐团带你进入贝多芬振奋人心的音乐旅程。音乐总监樊志登率领一众星级歌唱家为你献上非同凡响的演出。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开放舞台，港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Over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Over to the left, left.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嚟到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同大家听下嚟紧周末喺香港发生嘅事情，将会有一个泼水音乐节，一连两日啦。今日就拣选咗当中部分阵容一啲音乐人嘅歌曲啊。 We go hide away in daylight. We go undercover, wait out the sun. Got a secret side in plain sight. Where the streets are empty, that's where we run. 为你介绍就系今日其中一个 headliner 叫做 Alesso， 嚟自瑞典嘅。佢喺 EDM 界活跃咗都十年以上啦，而佢嘅作品咧，亦都可以话系 EDM 黄金年代当中咧，都会系可以被誉为一啲经典嘅歌曲之一嚟嘅。而呢一首都系叫做 Heroes We Could Be。佢都有同 Martin Garrix Back to Back 啦，亦都睇到一段短片喺佢 Tomorrowland 嘅 DJ set 度咧，将一首旧作 Remedy 嘅 vocal 咧同 Interstellar 嘅 main theme song 做咗个 mashup 嘅。 Heaven ain't the place that you thought it would be. Feeling trapped under all of that pressure. Promise you that it's gonna get better. Holding on when you know you should walk away. See blinded by love, so you're taking the blame. Still trying to chase that high, but it's hard to tame a fire when you're fueling the flame. Feeling trapped under all of that pressure. Promised you that it's gonna get better. Holding on when you know you should walk away. Save a little piece of you. 呢位叫做 Nicky Romero， 嚟自荷兰嘅 DJ 兼 producer， 都系喺 EDM 嘅世界活跃咗都有十年以上。啱啱听完 Nicky Romero 嘅 All You Need Is Love 之后，引呢首作品，呢位 DJ producer 都系今年 SO 都好期待嘅单位，叫 Nightmare， 有呢首叫做 One Chance。國嘅音樂人咧，咁佢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都會做一啲 trap 啊或者 house 嘅 remix 嘅。而佢亦都係因為佢嘅歌咧喺一個音樂節嗰度咧 ，Skrillex 曾經播過而為人所熟悉。聽呢首 Nightmare 嘅 One Chance 合作嘅另一個單位叫 Knock Two 啊，都係喺呢一兩年之間冒起嘅年輕 bass music 嘅音樂人。 rapping like a hummingbird. I'm loveless cause I'm the left eye. You want the right. Would it not be madness to fight? We come one. 接下来呢一位朋友啊，成日都被誉为系最忙碌嘅 DJ 之一，佢名字叫做 Ben Nicky 啊。 Flavors of my life are become bitter seeds and poison leaves without you. You represent what's true. I drain the color from the sky and turn blue without you. These songs lack a purpose. Ben Nicky 咧，通常都会被誉为系一个 open format 嘅 DJ， 因为佢可以玩嘅音乐类型咧都几丰富嘅。听下呢一首咧，系佢为 Faithless 嘅 Recome One 做嘅 rework EDM 嘅世界咧，好似有一个嘅潮流趋向开始走得越嚟越黑啊，即系代表越嚟越重型。点解啦？呢一首咧，你都可以理解为一啲 main stage 嘅 techno 啦。接下来这一位来自本地的代表都有份演出的名字叫 Carly， 有他的新歌叫 Are You Happy Now？ 跟住呢一个二人组合嚟自以色列嘅 Sidetrans 组合，叫做 Vinny Vici。他們都遇到一個在音樂圈裏面永恆會遇到的問題，當然他們令到 Sidetrans 這種音樂類型越來越多人知道，亦都令到這種音樂類型變得商業化，亦都當這些歌商業化了之後，或者叫做 pop 一點的時候，一些原本喜歡 Sidetrans 的朋友就會說，你現在那些不再是 Sidetrans。 Rushing like water. This is the end like a siren. We come to break up the silence. You make me go under. 听下呢首由 Vinny Vici 同埋 Armin Van Buuren 啦，仲有 Elba 合作嘅叫 When We Come Alive。听住呢一个嘅前奏，你都会认得呢一首歌。第一下你会谂起 Martin Garrix 啊，但系佢上年呢一专辑都有好多合作单位，其中呢一对嘅合作单位咧，今次都会嚟 S2O。呢一个二人组合啦，或者叫 band， 因为佢都会摆好多 band 元素喺当中嘅，嚟自美国嘅电子组合叫做 Brave Carolina。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初代的成员 Brave Carolina 呢，他们做歌的时候呢，说第一张专辑都是用电脑里面的 GarageBand 去整的。今天这么多年之间也都有一些人脚的转换。现在的成员包括有 David 和 Tommy 两位成员。听下呢首由 Brave Carolina 同埋 Martin Garrix 合作嘅歌曲。歌名叫做 Something。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跟住呢首作品啊，其他位 producer 咧都会出现喺嚟紧嘅音乐节。同样咧嚟自本地嘅代表，佢名字叫 Facet 啊。有位首先作品叫 Your Fantasy。如果值得提咧，呢一只歌另一位 producer 都是香港人嘅，佢名字叫 Sunny Setup 啦，都是之前有帮我一啲本地唔同音乐人嘅歌做 remix， 例如 X T 嘅歌佢都有 remix 过嘅。最后送俾大家有嚟自本地嘅两位音乐人，包括 Facet 同埋 Sunny Setup 所制作嘅歌曲叫做 Your Fantasy，